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7月17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八。从今年6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北京平均降雨量已经比往年偏多50%左右，比去年偏多70%多。本周北京依然是多阵雨的天气，降雨会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积水，在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山洪、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雨天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下方停留，外出注意自身安全。进入七月，延庆迎来了旅游旺季，而延庆本地产的西甜瓜也陆续上市，让采摘可与休闲农业相结合，丰富乡村旅游内容。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夏粮丰收，全国夏粮比上年增加 296.7 万吨。第29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发出种都之邀。2021平谷仙桃季开启，互联网加社区直达共同发力销售，预计今年昌平全区小麦总产量可达67.8万公斤。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浦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就在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再获丰收，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3.7%，其中二季度增长3.7%，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全国夏粮总产量14582万吨。比上年增加296.7万吨，增长2.1%。备受关注的猪肉供给也持续改善，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4291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猪肉产量增长35.9%，牛奶产量同比增长7.6%，禽蛋产量下降4.1%。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3911万头，同比增长29.2%，其中能繁殖的母猪存栏4564万头，增长25.7%。我们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第29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2021年10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园博园举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宣传与招商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向世界发出种都之邀。目前丰台区世界种子大会品种展示基地成功入选首批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作为第29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展示基地，截至到目前，这里已经征集到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物品种400多个。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问题，多次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7月9号，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立足新时代，奋力推进种业振兴， 第29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以创新合作共享、筑梦国家种都为主题，立足北京国家种业之都建设，坚持高标准、高要求、市场化，着眼于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聚国家力量推进大会举办，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先正达集团、首农食品集团等一大批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将在会上展示育种、生产、加工等方面的应用成果，推动种业与加工业、食品业、饲料业等下游产业融合，推动种业优势资源和高端要素在北京聚集，努力构建国家现代种业创新、交流、交易和成果转化中心。大会将展示一批龙头企业，发布一批科技成果，推出一批重点品种，通过种业成果展等活动吸引社会各界关注种业，举办成有特色、有内涵、有成效、全民参与的种业盛会。这次大会是北京创新种业交流交易平台的又一探索，也是北京建设种业之都、全力推进现代种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北京种业科技力量雄厚，汇聚了全国1/3以上的种业科研国家队，每年育成农作物新品种400多个，品种数量和销售额都占全国10%。丰台区种子企业数量更是位居北京市首位，拥有北京市唯一一家种子专业市场，建有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展示基地，有力地促进了北京种业之都的形象。大会在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园博园举行，将更高效地聚集和利用资源，进一步促进现代种业交易和示范展示的繁荣，促进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发展、产业富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种业大会的背景。从1992年以来，北京种业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28届，成为全国种业行业办会历史最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展会之一。而今年大会的规格更高，内容更丰富、更有影响力，将进一步发挥北京种业优势，聚集国家资源力量，增加国际元素，提升办会规格，积极探索1+4联合办会模式，即设置一个开幕式、4场峰会，包括中国玉米种子及产业链峰会、北京蔬菜种业峰会、北京畜禽种业峰会、中国北京国际种业论坛，涵盖蔬菜、玉米、畜禽和国际合作等多领域、多区域、多层次联动协同，通过打造鲜明主题活动，举办创新高质量论坛，共同谋划种业发展的路径。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本周一的强降雨天气让大家严阵以待，提前做好了防范，有些单位呢还实行了错峰上下班。而为了应对本轮降雨，全市水务系统1.5万人在岗值守，通过降雨前和降雨过程中合理调度、及时处置，全市没有出现严重的积水险情。今年全市还计划针对16处易积水点进行治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以前这地方还一下雨就积水，一下雨就积水，别说大暴雨了，它小雨它都积水。今年变化挺大的。 在周边居民印象中，海淀一亩园地区曾经逢雨必淹。北京排水集团第三管网分公司设备管理部部长刘清亮告诉记者，以往遇到强降雨天气，西苑桥区至少要安排一个大型抢险单元和一个中型抢险单元备勤。 那个桥往西大约有30米的位置，有一条雨水管线，它的规划是应该由西往东，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导致了它没有修过来。 没有完成的断头管导致每年一到雨季，周边的雨水就通过管线汇集到一亩园地区。 汇水面积的话得有1800，得这个。 今年一亩园地区启动积水治理工程，沿着颐和园路修建雨水方沟，连接断头管和万泉河，最终将雨水排入万泉河。 截止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出现影响交通，路面也没有积水的问题，检验了我们这个工程的效果。 北京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霍峰林介绍说，今年汛期本市新建改造雨水泵站2处，改造雨水篦子5.9万个，并对重点积水点进行治理。 治理朝阳长营东路、丰裕铁路桥、邵公口桥等16处积水点，预计主汛期前开工5处，完成3处。 本轮降雨过程中，全市水务系统共1.5万人在岗值守。到目前为止，本市出现的数十处机制水事件已经快速处置完毕，没有出现严重险情。 再来关注本周各区还有哪些新鲜事儿。记者从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从6月17号开始收割，目前昌平全区小麦下收工作已经完成。根据技术人员对小麦灌浆速度以及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的测算，预计今年全区小麦总产量可达67.8万公斤。今年昌平区共种植小麦2062亩，品种全部更换为精麦9号、精花11号等优良品种。小麦种植面积比往年增加了近400亩，涉及马池口、沙河、南韶等5个镇。再把目光转向怀柔，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怀柔区宝山镇在宝山四村、转年村和道德坑村等地种植470亩五彩旱稻，绘制大地上的作品。景观于5月26号开始播种，图案呢目前已经初具雏形，分别绘制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坚定不移跟党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等文字标语，以及党徽和五角星等元素。为了方便游客观赏图案全景，宝山镇政府正在打造景观台。据了解，图案由专业公司测绘，以黄色、红色旱稻为主色调，通过专业育种公司统一签订购销合同，统一购置粮种，统一施肥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上门收购粮食等一系列保护措施，确保集体产业增收。470亩农田全部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各村合作社统一管理运作，采用人工播种，可为村民带来地租和日常管护2项收入。种植期间除草、打药等工作也可以提供100多人就业，人均增收每天150元。10月初可以收割，预计亩产800到900斤。宝山镇农发办负责人于洪涛表示，五彩旱稻属生态无公害富硒大米，市场需求旺盛。而这次以建党100周年为主题，勾画出农业田园综合体、旅游观光的景观，也希望在打造乡村旅游新的增长点，在发挥红色教育功能的同时，后期收获的五彩旱稻谷物会作为雁栖湖核心岛伴手礼进行捆绑销售，助推乡村集体经济发展。 与生态北京一起感受美丽乡村，共享绿色生活。 再把目光转向平谷，目前22万亩世界最大桃园进入成熟采摘期。平谷区本周举办2021年平谷仙桃季启动仪式，即日起到10月底，白桃、油桃、黄桃、盘桃4大类200多个品种的精品仙桃将大量供应首都及全国市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有人问多少钱呢？直接商城这边下单就可以。咱们下 大桃销售季节，平谷区的桃农们纷纷化身电商主播，在自己家的果园直播卖货。平谷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培训负责人、新农人讲师团团长王丹说：“ 在做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也是说，我们不指望说大家真的成为特别专业的主播，但是这个相当于是在您原有基础上就拓展了一个新的这个销售渠道，而且就是我们平谷话叫不求人，他可能就是直播间只有这个10几个人，但是呢，这些大爷大妈，我们叫大哥大姐，他是非常朴实的那种农民形象，特别可信。客户直播间，然后关注以后，直接就来采摘。他们就是通过电商增收1万块钱以上的还是很多的。 南独乐河镇峨眉山村桃农韩金莲2年前就接触了电商，现在电商销售的量虽然还有限，但是收入却是实实在在的提高了。 好的，咱们就走这个电商，走在那礼盒，再次一点就走大车，走市场。以前一年就是20亩地挣的不多，也都10几万，但是现在能达到比那多出来少一半吧，15万左右那样。 平谷区今年还成立了区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中心主任熊宇金介绍说， 近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平谷大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是呢，很多消费者可能吃到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正宗的平谷大桃。那么平谷区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消费者能找到正规的渠道。今年是做基础设施，例如说培训， 另外我们还在做供应链，毕竟农产品嘛也分成三六九等，那么电商中心就想加强供应链，然后通过供应链的这种方式来解决桃的这个产后的品质问题，目的就是让更好的有品质的鲜桃第一时间让消费者吃到。 记者了解到，今年京东、顺丰等也将物流成本降到史上最低，助力大桃销售。平谷区商务局副局长齐伟全说， 今年我们在202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销售渠道，建立立体化的营销体系，包括咱们电商销售。去年呢，不完全统计，电商销售呢，大桃量呢达到了4250万斤。今年呢，我们是保守的估计吧，最起码提高20%以上。然后呢，这块是我们城市社区，是我们作为重点，因为平谷嘛近邻北京、天津，我们让这个两个特大城市的居民呢，能在最短的时间吃上平谷鲜桃。社区销售，我们能够保证当天下树，当天到达老百姓身边。 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一句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进入七月份，延庆迎来了旅游旺季，而此时本地的高品质西瓜、甜瓜也开始上市了，有效地弥补北京夏季自产西甜瓜市场空缺。经过多年品种研发创新，延庆许多新样态的西甜瓜产品与市民见面，而采摘可与休闲农业相结合，丰富乡村旅游内容，也为市民提供暑期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延庆本地的特色西甜瓜是如何丰富北京市场。 这个说实在，你自己手指头一抠都能剥开了。 在延庆种植西瓜的农户，一手托一个2斤左右的小西瓜，另一只手直接给西瓜剥皮，如同掰核桃壳一样，三下两下红红的瓜瓤就显露出来。据了解，这是延庆首次推广上市的手剥瓜，无需借助工具，徒手就可以掰开瓜皮，随时尝鲜，特别适合家庭户外郊游，随时享用。瓜农李建普介绍，这个新品种小型西瓜从日本引进，口感酥脆甜，瓜味浓郁，回味无穷。 这个瓜是日本的品种，就是手剥瓜，个不大，最大的再小的都1斤左右、2斤左右，个人吃好吃方便，皮儿它是脆的、酥的，不变味儿，味儿浓，没有渣味儿，就是口感吃润滑，酥脆甜，可口。 之所以要引进种植这样的新品种，李建普说，主要是满足家庭小型化的消费需求。 人哪、个人哪、都家庭少嘛，一个人和两人挨个瓜一剥，方便，7-8元1斤，一个人一吃吃完了，是不是？不浪费，还简单，精品瓜就是不大。 这样的手剥瓜每个2到3斤，价格在10元左右，市民可以在首航超市、果多美等购买，或是前往位于延庆相营乡新庄堡村的园区采摘。自2013年以来，北京市西甜瓜创新团队农业技术推广站围绕延庆气候特征，持续开展西甜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引进示范推广工作。延庆西瓜种植规模由2014年的123.7亩发展到2021年的2000亩，平均产量达到每亩4000公斤。今年延庆区还示范推广了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最新研发的中型西瓜新品种金家系列。徐勇介绍，这个品种的低温弱光适应能力强，中秋国庆前都能正常生长，而且它的口感特别水嫩，糖度高，瓜味浓，中型瓜的个头更大，吃起来也会更加过瘾。谈到延庆新品种育种创新，西甜瓜研究专家徐勇说，要考虑低温弱光和抗性问题。 这个育种啊，我们它的基本的创新在了，第一要保证它在低温弱光条件下它的适应性要好。你在低温弱光下你这个跑秧了或者说做瓜不好，那你就不行，果性不好也不行。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点要解决它的抗性。它的抗性呢，就是说你看这个美毒，你看你没有看，你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长势或那个那个它就弱了，是吧？它的这个特别是这个后期的这个叶部病害它就比较重了。那么相反的话，这我们301它在后期的抗性上就会大大的提高。你这个稍微早一点种它不体现，你要到了再往后拖，它的那个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它这个品种本身就是个耐低温弱光的品种，它不光是延庆，它主要是在长江流域4月底5月份上市的，所以它 它十一月份播种，就很长时间的那个低温弱光。那么这个品种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口感好，糖度高，这个风味浓，瓜味浓。所以在保持瓜味浓的基础上，还要把它的抗性、把它的适应性、把它的产量再进一步提高，在资源创新上要取得突破。 北京西瓜主产区的西瓜上市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年五到六月，进入暑期后，由于温度高，病害发生严重，已不适宜西瓜生产。而此时延庆的冷凉气候显出独特优势，暑期西瓜可以正常生长。延庆西瓜上市时间可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十月。另外，昼夜温差大，光照条件好，也利于西瓜糖分积累。清新的空气，优良的水质，也有利于减少农作物病虫害。延庆西瓜种植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伴随西瓜种植，近些年一些特色甜瓜品种也在延庆扎根。一款花纹薄皮甜瓜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有点那个香瓜的那个。 它这个口感呀，这还不是很熟。它熟了以后，它这个瓜瓤的颜色，你看这边缘上都是这种发粉色的这个，这就等于还没有完全熟透，因为今年的这个光照不是特别好，老阴天嘛。 北菜园园林园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姬文婷介绍，这个品种是去年在众多甜瓜新品种中筛选出来的。 这个是咱们去年那个做实验，从100多个品种里边筛选出来的这个一个薄皮甜瓜，它的糖度口感就是在所有的薄皮甜瓜里边，它的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可能说产量呀什么的，它没有其他的高，但是从口感上、从糖度上，就是从消费者接受的这个程度上，它是最好的。 据了解，北菜园公司的这种薄皮甜瓜暖棚种植，一年能产两季。今年一个春秋棚种了2000棵左右，大概结6000个瓜。另外，日本网纹甜瓜品种也落户延庆。 这个叫九道白，你看它那瓜皮是金黄色，然后你看它这个花纹上有九道白色的这个条纹状的这个花纹。然后今年种的是第二年，去年种的是试验的，就是也是所有的网纹瓜做一个那个就是筛选。它得适合就是咱们这个土质，因为咱们延庆这个总体来说它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它得适合这咱们这个气候种植。因为咱们这它就是高温的时候，这个期间特别短，这一年，所以咱们得筛选出适合咱们种的这个所有的网纹瓜。可能它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因为它的成熟期不一样。你像它的成熟期就是45天到50天，可能有其他的，还有就是你比如比美呀、啊，像这些其他的品种，还有60天到65天，还有55天的，就是每一种瓜的它的成熟期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筛选出它成熟期相对来说比较短，再有一个就是它就是上的这个糖度，就是它需要的这个光照度需要的量小一些。然后这是咱们今年新筛选出来的，今年是种了一个2个棚了，大概就是它的糖度呀、果肉的口感呀，对比来说就是跟其他的网纹瓜都是它比较出色。 北菜园园林园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本呢是做园艺和蔬菜的，试园会结束后看到了延庆甜瓜市场的机会，转而试种小甜瓜。季文婷说， 北菜园呀之前是做这个有机蔬菜，主要是也做了10多年了。19年的时候我们主要就是服务于试园会盆栽蔬菜这一块，然后这个试园会结束以后做一些这个盆栽蔬菜，就是研发自己这个就是水果类的这些东西，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菜的这个品种搭配一下。做的主要就是那个礼品箱，一箱是装三个装，大概我们就卖到168到188，网络上那种宅配的客户，因为我们那个做有机蔬菜嘛，它都有这个宅配的，就是配送到家的这种定向的这种客户去推这个东西，回购率比较高。 北京农业技术推广站瓜类作物科专家曾建波介绍，延庆甜瓜和大兴、顺义有所不同，主要是大棚种植。 网纹瓜在这边有少量的生产，这边呢跟这个顺义和大兴不一样，这边是用的是大棚生产的，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上市的时间会更晚一点。那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成本可能会稍微能把成本生产成本能降一降，可能将来呢就是能够大家接受起来可能那更容易一点。 独特的气候优势和政策的支持也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延庆发展西瓜种植。延庆先后建成了沈家营镇夏花园村120亩、西五里营村200亩长季节生产示范园区，建立了绿芙蓉、茂源广发、南山建园以休闲采摘为主的示范园区， 吸引了庞安路西瓜专业合作社、深圳百果园、海南纯绿等十多家企业来延庆建设西甜瓜生产基地。结合延庆七月开启的旅游旺季，这些示范园区也将采摘和休闲农业结合，丰富乡村旅游内容，为市民提供暑期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延庆乡营乡乡长苑礼杰介绍，结合西甜瓜产业打造社区共生的概念。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研究这块，就是社区共生这一块，借助我们的这个旅游产业，把它跟民宿跟这个农业结合起来，市民来到我们这儿住民宿可以摘西瓜，是吧？这就是一个共生的概念。这个乡人乡空气清新，水质清澈，气候清凉，土壤清洁，环境清爽，为清香清甜清纯的瓜果蔬花奶素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农业，以一品西瓜为支撑，打造延庆最大的西瓜种植基地，以沃沃苹果、新庄补鲜食杏、巴棱翠海棠为支撑，打造延庆最甜的香甜水果基地，以万达有机蔬菜为支撑，打造延庆最净的有机蔬菜基地，以盐采芍药、梅花为支撑，打造延庆最美的珍稀花卉基地，以大地群生乳品为支撑，打造延庆最纯的鲜奶供应基地，以海棠园民宿为支撑，打造延庆最咸的高端民宿基地，最终实现一夜兴乡、一夜强村、一夜富民。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十一号到十二号，本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山区和浅山区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另外，城市低洼地区也容易出现积水，而未来四十天内雨水天气频繁。为此，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就做好种植业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安全生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了详细提示。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农业生产到底如何应对特殊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就是要做好雨前防范。一是要对老旧温室、塑料大棚等生产设施及可能存在风险的设施及时进行加固维修，个别保温被还没有拆卸的棚室一定要上卷到位并且固定好，并用浓膜盖住防雨，同时紧固棚膜压膜线以防大风撕裂棚膜。第二呢，是要加强生产区、办公区的用电安全，关闭或拆除危险区域的电力设施，防止出现漏电着火和人员伤亡事故，确保绝对安全。第三，要做好种子、农药、农膜等农资储备，保障灾后迅速恢复生产。四是对于已经达到上市标准的蔬菜等作物，要做到应收尽收，避免造成损失。要做好防涝排水的准备。一是做好农田排水沟渠疏通和修缮，构筑设施棚室周边的排水沟渠，保障农田、园区内部、外部及生产单元周边排水良好。陆地蔬菜生产地块要做到三沟齐全，也就是箱沟、腰沟和围沟，保障排水畅通。二是设施棚室要防止雨水倒灌，在生产设施的入口或者是四周要修筑高台，或者是摆放防洪沙袋，防止外部雨水倒灌。而在大风暴雨来临前，及时的关闭风口，准备好水泵等排水设备，以供淹水地块排水之用。淹水地块大雨后要如何做好管理呢？首先要排涝，对于淹水农田和菜田，要及时做好清沟排渍工作，做到雨停田干，田内无明水。雨后天晴一定要注意遮阳降温，尤其是设施生产棚室，减少地上部蒸腾，防止萎蔫，促进根系快速恢复。第三，要整枝，做好植株整理工作，疏除老叶、病叶及无效侧枝和畸形果，减轻植株的负担。第四呢，要松土，及时进行浅中耕，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恢复根系活力，避免沤根。水淹后根系活力下降，要采用喷施叶面肥的方式进行营养补充，以促进植株快速复壮，保产稳产。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今年夏粮丰收，全国夏粮比上年增加了296.7万吨。取得这样成绩的背后，有农户日复一日的辛苦耕作，也有相关部门在关键时刻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更是困难重重。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应对，事后做好处理，保障粮食丰收。 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明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述平谷加速打造农业中关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内容。明天上午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你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缠绕得不到的美好存在心间闹，白饭礼物珠宝文字血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日久天长让人恼，那是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烧尽跨不过的桥，光匆匆的跑，火焰化作雨摇摇，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那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道，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烧尽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的跑，火焰化作雨摇摇，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在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哎，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